确实，大家都知道，美国的正午时分正是法国夕阳西下的时候。如果你能在一分钟内赶到法国，你就可以看到落日了。可惜，法国太远了。但是，在你的小行星上，只要把椅子向后挪几步，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落日的余晖了。有一天，我看了43次落日呢。过了一会儿，你又说：“你知道，当你感觉到忧伤的时候，就会喜欢看落日的。你那时忧伤吗？就是你看了43次落日的那天。”小王子没有回答。第5天，我发现了小王子身世的另一个秘密。再次感谢那只羊。好像默默地思索了很长时间以后，得出了什么结果一样，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：“羊会吃花吗？就像吃灌木丛一样。”他碰到什么吃什么。连有刺的花也吃吗？有刺的花也吃。那刺还有什么用呢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那时候我正忙着将一个卡在引擎上的螺丝拆下来，我发现飞机损坏的情形很严重，而且更让我担心的是，饮用水已经所剩不多了。那刺还有什么作用呢？小王子一旦提出了问题，就绝不放弃，而我正为了螺丝生气，于是不加思索地回答他：“那些刺儿毫无用处，花儿长刺儿，只能害人。” 哦， 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悻悻地说：“ 我不信你说的话。花儿弱不禁风，花儿天真无邪，它们自顾不暇呢。它们身上长了刺儿，是为了给自己壮胆，为了保护自己。” 我没有回答。当时我在想，如果螺丝还不松动的话，我就一锤子敲碎它。小王子的话再次打断了我的思路。 你真的认为花儿？ 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什么也不认为，我随便说说的。你没看到我正在忙着要紧的事儿吗？他瞪着我，愣住了。 要紧的事儿？ 他看着我，我蹲在那个在他眼中看来丑得要命的东西前面，手握着锤子，手指上沾满了油污。 你跟那些大人没什么两样。 听了这话，我觉得有点惭愧。然而他又毫不留情地说：“ 你什么都分不清，你把什么都混在一起。” 他生气地摇晃着脑袋，金黄色的头发随风飘动着。 我知道有一个星球上住着一位红脸绅士，他从没闻过花香，也没看过星星，更没爱过别人。他除了算术以外，就没有做过别的事情。他跟你一样，整天不停地唠叨：“我很认真，真的，我在做要紧的事。”而且自以为是，神气活现的，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人，只能算是一个蘑菇。 一个什么？ 一个蘑菇。 小王子气得脸色发白。 几百万年来，花儿生来就有刺，就像几百万年来羊都在吃花一样。难道了解花儿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些没用的刺儿不重要吗？难道羊和花儿之间的战争不重要吗？这些事儿难道不比那个臃肿的红脸绅士的数字更重要吗？如果我知道 一朵花，人世间唯一的花，只长在我的小行星上，别的地方都不存在。在一天早晨，被一只小羊糊里糊涂地毁掉了，难道这样的事情也不重要吗？ 他的脸色渐渐转红，然后又接着说， 如果有人钟爱着一朵独一无二盛开在浩瀚星海里的花，那么当他抬头仰望繁星的时候，便会心满意足。他会告诉自己，我心爱的花在那里，在那颗遥远的星星上。可是如果羊把花吃掉了，那么对他来说，所有的星光便会在刹那间暗淡无光，而你却认为这不重要。 他突然泣不成声，无法再说下去了。夜幕降临，黑暗翩然而至。我把手中的工具、榔头、螺丝以及饥饿和死亡全抛在脑后，一切对我都已不再重要。在地球上，在我的行星上，有一位需要安慰的小王子，我将他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摇着他，对他说，你心爱的那朵花不会有危险的，我给你的小羊画一个口罩，我给你的花画一个护栏。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，我只觉得自己很笨拙，不懂得怎样抚慰他，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再次回到与他心灵相通的地方。眼泪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。很快的，我对花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在小王子生活的行星上，长着很朴素的单瓣花，这些花非常小，一点儿也不占地方，也不扰人，在草地上朝开暮落。然而有一天，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颗种子，小王子非常仔细地观察它，因为这株花芽跟他以前看过的嫩芽都不一样，这可能是新品种的红面包树。没多久，这一小株植物就停止生长，开始准备开花了。看到在这棵苗上长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花蕾，小王子感觉到从这个花蕾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奇迹。然而这朵花却仍旧在它绿莹莹的屋子里精心打扮，他谨慎地选择颜色，并且逐一地调整花瓣的角度。他不想像罂粟花那样冒出来就皱皱的，他要让自己带着光艳夺目的丽姿来到世间。哦，是的，他妩媚极了。总而言之，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做准备，然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他突然掀开了面纱，悄悄地绽放了。他已经煞费苦心精心打扮了这么长时间，却还打着哈欠说， 我还没睡醒呢，我的花瓣儿还是乱糟糟的。 但是小王子依然忍不住赞叹说， 您真美啊。可不是吗？ 花朵回答， 我是在 阳光升起的时刻诞生的呀。小王子看出了这朵花不太谦虚，可是它确实风姿绰约，千娇百媚。我想现在该是早餐时间了， 他随后说， 劳驾，给我打些水来好吗？ 小王子为自己的疏忽感到非常羞愧，于是走出去打来了一壶清凉的水，浇灌着花儿。不久，他爱慕虚荣的性情开始折磨他。譬如有一天，他跟小王子讲起身上的四根刺， 老虎要来张牙舞爪，就让他们来吧，我可一点都不怕他们。我的行星上没有半只老虎， 小王子不以为然地说， 再说老虎也不喜欢吃草。我才不是草呢， 花儿柔声柔气地说， 对不起，我不怕老虎，不过我可没办法忍受风。你有没有屏风？ 不能忍受风，对一株植物来说真是不幸， 小王子心里想着。 这朵花可不是等闲之辈。 晚上我想请你为我准备一个玻璃罩。你这儿可真冷，一点都不干净，我从前住的地方 他没有说下去，他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粒种子，哪里见过什么别的世界。他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马上假装咳嗽，以便转移小王子的注意力。他说道， 屏风的事儿怎么样了？ 我正要去找屏风，是您要和我说话的呀。 于是他干脆再多咳几下，存心让他内疚不安。小王子怜香惜玉，但他的做作令他生疑。小王子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，常把无关紧要的闲话当真，难免会招来不少麻烦。 我真不该听他的话， 有一天他告诉我， 人不应该听花说些什么的，只要观赏它们，闻闻花香就够了。那朵花使整个行星芳香四溢，可我不会享受它。关于老虎爪子的事儿，本应该使我产生同情，却反而使我恼火。 他对我倾吐自己内心的秘密。 我那时什么也不懂，我应该根据他的行为，而不是根据他的话来判断他。 他香气四溢，让我的生活更加芬芳多彩。 我真不该离开他的。我早该猜到，在他那可笑的伎俩后面，是缱绻柔情呢。 花朵是如此的天真无邪，可是我毕竟是太年轻了，不知道如何去爱他。 我想，小王子大概是利用一群候鸟迁徙的机会跑出来。在他出发的那天早上，他把他的星球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把他上头的活火山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有两座活火山，做早餐很方便。他还有一座死火山，但是就像小王子说的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为了预防万一， 他把死火山也给清理了。火山爆发就和烟囱着火一样，打扫干净了，他们就可以慢慢的有规律的燃烧，而不会突然爆发。当然，在地球上人太小，不能打扫火山，所以火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麻烦。小王子闷闷不乐地拔除了最后几棵猴面包树苗，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。那天早晨，他觉得所有的家务活干起来都挺亲切的。当他最后一次给花浇水，准备给它盖上罩子时，觉得自己的眼泪都要掉下来。再见了，他对花说。可是花并没有回答他。再见，他再次道别。花咳了一声，但他并没有感冒。 我一直都很蠢， 他终于说话了。 我觉得很抱歉，希望你能快乐幸福。 他觉得很惊讶，花儿竟然没有责怪他。他困惑地拿着玻璃罩站在那儿，无法理解他这种温柔恬静。 我是爱你的，真的， 花儿告诉他。 你不知道吧？是我的错。那不重要，可是你一直都跟我一样蠢。快乐起来吧，把玻璃罩放到旁边去，我不再需要它了。 要是风来了怎么办？ 我并非如此弱不禁风，夜晚的凉风对我倒有好处。我是一朵花啊。 要是有虫子和野兽呢？ 啊，如果我想跟蝴蝶交朋友的话，当然就得忍耐两三只毛毛虫的拜访。我听说蝴蝶长得很漂亮。况且，如果没有蝴蝶，没有毛毛虫，还会有谁来看我呢？ 你离我那么远。 至于大动物，我才不怕呢，我有我的利爪呀。 他天真地伸出了身上的四根刺，然后说， 不要这样呆呆地站着啦，这样子让我很受不了。 如果你要走，就走吧。 他不愿意让小王子看见他哭。他是一朵多么骄傲的花儿哟。小王子发现自己身处小行星区，小星球编号325、326、327、328、329、330，他开始一个一个拜访他们，一方面让自己有事情做，一方面可以增长见识。第一个行星上只住了一个国王，这位国王身着代表皇家身份的紫色貂皮长袍，坐在那看起来样式简单却透着威严的宝座上。 哦，来了一个臣民。 国王看到小王子便喊叫起来。 他从没见过我，怎么会认得我呢？ 小王子想。 他哪里知道，在那些国王的眼里，世界是非常简单的，所有的人都是臣民。 靠近一点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 国王说，他觉得自己终于成为某个人的国王了，所以相当得意。小王子四处张望着，想找地方坐下。然而，整个星球都被国王那件巨大的貂皮长袍给盖住了，所以他只好继续挺直站着。但他实在太疲倦了，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 在国王面前打哈欠是相当失礼的， 国王说， 我禁止你打哈欠。 小王子抱歉地说， 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长途跋涉没有睡觉呢。 既然如此， 国王对他说， 我命令你打哈欠，我已经好久好久没看过人打哈欠了，打哈欠可是很少见的。过来，再打个哈欠，这是命令。 这太可怕了，我现在没法再打了。 小王子心慌意乱，说话都结结巴巴的。 那么， 国王又说了， 我就命令你一会儿打哈欠，一会儿不打哈欠。 他嘟嘟囔囔，显得有点恼怒。身为国王，最关心的是别人尊重他的权威，他不允许别人违抗他的命令。他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君王，但他毕竟也是一个善良之辈，下达的命令都合乎情理。 如果我命令一个将军变成一只海鸟， 他常常说， 如果他不服从我的命令，那并不是将军的错，而是我的过错。 我可以坐下吗？ 小王子怯怯地问。 我命令你坐下， 国王一边回答，一边把他威风的貂皮斗篷推到一边。然而，小王子觉得很疑惑，这个行星这么小，国王能统治什么呢？ 陛下， 小王子说， 对不起，我想问问题，但是…… 我命令你问， 国王急忙抢着说。 陛下，您统治什么呢？ 统治一切， 国王非常简单明了地回答。 一切？ 国王做了个手势，把他的行星、其他行星及所有星星全都概括起来。 所有这一切吗？ 小王子问道。 一切， 国王肯定地回答。原来他不仅是一个星球的君主，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君主。 那么，星星都服从您吗？ 那当然， 国王对他说， 他们立即就得服从，我是不允许无纪律的。 这样的力量使小王子惊叹不已。如果他也掌握这样的权力，一天之内他就可以不止观赏43次，而是观赏72次，甚至100次或200次日落，还不用挪动椅子。想到他那颗被遗弃的小行星，小王子忽然伤感起来。 于是他鼓足勇气，大胆地向国王提出了一个请求： 我想看日落，请求您命令太阳落山吧。 如果我命令一个将军像蝴蝶一样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，或是叫他写出悲剧，或是叫他变成一只海鸟，而将军却不遵照命令的话，是他不对，还是我不对呢？ 是您错了。 小王子不加思索，便脱口而出： 一点儿也不错。 国王接着说： 向每个人提出的要求，应该是他们所能做到的。权威首先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。如果命令你的老百姓去投海，他们非起来革命不可。我的命令是合理的，所以我有权要别人服从。 那我的落日呢？ 小王子说，他从来不会忘记他所提出的问题。 你会看到你要求的落日的。我会发布命令，要科学管理一个国家，下命令应该等时机成熟。 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呢？ 小王子问。 首先我要查看大黄历。要等到今晚10:40左右，你会看到他们怎样执行我的命令。 小王子打了个哈欠，他对于他将不会等到日落感到很遗憾，而且他已经感觉有点无聊了。 在这里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， 他对国王说， 我要走了。 不要走。 这位因为刚刚有了一个臣民而十分骄傲自得的国王说道， 别走，我任命你为大臣。 什么大臣？ 司法大臣。 但这儿无人可审呢。 这可不一定， 国王说， 我还没有游玩我的领土呢，我年纪大了，这里也没有地方可以放马车，走路又太累。 啊，可是我已经看过了， 小王子说道，并探身朝星球的那一侧看了看，那边也没有一个人。 这样的话， 国王回答， 那你就审判你自己好了，这可是最困难的。审判自己要比审判别人难得多了。如果你能很成功地做好这件事，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。 我吗？ 小王子说， 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审判自己，没有必要留在这里。 我想， 国王又说， 我想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鼠，晚上我都能听得到它的声音。这样吧，你可以审判它呀，你可以偶尔判它死刑，它的死活就要看你如何审判了。不过每一次你都必须再赦免它，因为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只老鼠， 得对它宽大点儿。 我不喜欢判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死刑。 小王子说， 再说我要走了。 国王大叫， 不！ 小王子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，但他不愿意伤老国王的心。他对老国王说， 如果陛下希望令出极刑，您可以向我下达合理的命令，例如说可以命令我在一分钟之内离开，我认为时机成熟。 国王没有回话，小王子叹口气，迟疑了一下，然后离开了。国王急忙大叫， 我封你为大使。 国王摆出了一副很权威的样子，小王子一面赶路，一面自言自语， 大人们真怪。 第二颗星球上住着一个爱慕虚荣的人。 哦，太好了，有一个仰慕者要来拜访我了。 看见小王子，这位爱慕虚荣的人大老远就高声喊起来。在那些爱虚荣的人眼里，别人都成了他们的崇拜者。 你好， 小王子说， 您戴的帽子好奇怪呀。 那是给人打理用的， 爱慕虚荣的人回答说， 别人向我喝彩时，我就脱帽致意。只可惜这条路从来没人走。 这样子呀， 小王子说，他不知道这个男人在讲些什么。 快点拍手， 这个爱慕虚荣的人告诉他。小王子于是拍手，爱慕虚荣的人举起帽子，态度谦恭的行礼。 这比拜访那位国王好玩多了， 小王子心想，于是又多拍了几次手。爱慕虚荣的人又举帽子行礼。玩了五分钟，小王子就开始厌倦了这种单调的把戏。 要怎么做你才会把帽子丢掉呢？ 小王子问。爱虚荣者没有听见他的话，因为凡是爱慕虚荣的人只听得见赞美声。 你真的很崇拜我吗？ 他问小王子。 崇拜的意思是什么呀？ 崇拜的意思就是你认为我是这个行星上最帅、最会穿衣服、最有钱，而且是最聪明的人。 可是你的行星上就只有你一个人呢。 你就帮我一个忙，崇拜我一下吗？ 好吧， 小王子轻轻地耸了耸肩， 我就崇拜你吧。可这有什么能使你如此高兴的呢？ 小王子说完就走了。 大人还真的是很奇怪。 小王子一边赶路，一边对自己说。第三个星球上住着一位酒鬼，这是一次相当短暂的拜访，却使他心情沮丧了好一阵子。 你在这儿做什么呀？ 他看到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面前有一大堆的空酒瓶子，一旁还有许多没开过的瓶装酒。 喝酒啊。 酒鬼阴沉忧郁地说。 为什么要喝酒呢？ 小王子追问道。 为了忘却， 酒鬼回答。 忘掉什么呢？ 小王子动了恻隐之心， 为了忘掉我的羞愧。 酒鬼忏悔着，垂下头来。 为什么羞愧呢？ 小王子很想帮助他。 因为我喝酒。 酒鬼醉倒了，进入无声的沉静中。小王子怅然地走开了，心中满是疑惑。 大人们真是不可理喻， 他自言自语，叹息着又踏上了旅途。第四个星球是属于一个商人的，这个商人忙得不可开交，所以小王子到达时，他甚至连头也没有抬。 早安， 小王子和他打招呼。 你的烟熄了。 3+2=5，5+7=12，12+3=15。你扫，15+7=22，22+6=28。我没时间再点烟了。26+5=31。哇，总共是5,162,2731。 五亿什么？ 小王子问。 什么？你还在这里啊？5,100,000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，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，我是很忙的人，我绝不虚度生命。2+5=7。 5,100,000什么？ 小王子重复问道。只要他问了问题，他就绝对不放弃。商人终于抬起头。 我在这行星上已经住了54年了，54年中只被打断过3次。第一次是22年前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甲虫，制造出惊人的声音，害得我算错了4次。第二次是11年前，我风湿病发作，我的运动量不够，我没有时间闲晃，我可是一个严肃的人，真的。第三次，就是现在。 我刚刚说到哪里了？5,100,000。5,100,000什么？ 这个商人终于明白，他若不回答这个问题，便休想有片刻安宁。 那些小东西，就是你常在天空看到的那 种。苍蝇 吗？不不不不，不是，是小小的发光的东西。 萤火虫吗？ 哦，不是，是那种小小的闪闪发光的东西，那些让懒惰的人做白日梦的东西了。不过我是个很严肃的人，才没时间做白日梦呢。 哦，是星星吗？ 没错，就是星星。 你要拿这5亿星星做什么？ 是5,162,2731颗星星。我很认真地计算，而且结果是相当精确的。我可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呢。 你拿这些星星做什么呢？